我哋今日继续系马太福音第十三章讲天国嘅比喻。我哋话耶稣基督一共系喺十三章讲咗八个比喻，我哋系讲咗四个噶啦，已经啊，今日系讲第四，唔系讲咗四个，今日要讲第四个。耶稣基督讲咗第四个比喻之后，经文就话佢离开了众人，进了房子。嗱，我哋见到，所以头嗰四个嘅比喻，耶稣基督系讲俾所有当时在场嘅人听，但系后边嗰四个比喻就只不过系讲俾门徒听嘅啫。嗱，今日所讲嘅比喻同埋系上一次讲嘅比喻系有一个直接连带嘅关系。上一次同大家讲嘅系芥菜种嘅比喻，我话芥菜种同埋面烤嘅比喻都是有关天国的影响力。天国就是好像芥菜种那样，是有蔓延的力量。天国亦都会好像是面烤一样，是有渗透的力量。一个是外在的，人家看得到天国的扩张，一个是内在的，看不到。是神是改变人的生命，在每一个基督徒的里面嚟到系作工。我话芥菜种，我对芥菜种嘅解释系同好多人都唔同。一般人只系话芥菜种嘅比喻，就系话天国头头好细，慢慢系变得好大。但我相信仲有一个更加重要嘅原因，耶稣基督用芥菜种做比喻，就系因为芥菜种有蔓延嘅能力，以致系好似天国咁。是蔓延到是全世界。我对面烤的解释亦都同好多的解经家不同，等阵就会见到。我相信有好多解经家，好多神学家对面烤的比喻都是有错误的解释。今日的经文是很简单，刚才周长老都同我们读过。在马太福音十三章是三十三节，只有一节的经文。经文话，他又对他们讲个比喻说，天国好像面烤，有妇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直等全团都发起来。非常之简单的一节的经文。嗱，呢节的经文亦都系好多犹太人所熟悉的一件事，系讲咩啊？系讲面团的发酵，整个面团是一起发起。是讲整饼的时候擦面团。相信耶稣基督细个的时候都见过玛利亚整饼。整面团的时候加啲烤入去，整到整个面团来到发起。究竟面烤是什么来的呢？面烤其实很简单。你是整面团的时候，你是搣开一点点摆在那里，留回下次先用。这个变成是旧的面团，是一部分。这个面团里面是有烤的，是有细菌的。所以去到新的面团的时候，又可以是 发起整个新的面团。烤其实就是旧面团的一部分。经文讲到有三斗的面，很多人就会问三斗是有多少啊？其实这个数字在圣经里面频频出现。在创世纪十八章六至七节，讲阿伯拉罕是叫撒拉是预备三世亚的世面。三世亚其实就等于三斗一样咁多。另外阿伯拉罕是加上了一只牛犊，然后来到招呼是探访他的三个客人。在这里撒母耳上，我们又见到撒母耳的妈妈是哈娜，哈娜是没有仔女的。所以哈娜同神是祷告，求你赐一个仔给我，如果你真的赐一个仔给我的时候，我将永远是叫这个仔是归给耶和华。结果真的生了是撒母耳出来。当撒母耳是断了奶的时候，哈拿就带撒母耳上示罗去到耶和华的殿里面，来到是还愿。还带了三只公牛，一依法的细面。一依法是等于三个细亚，是等于三斗一样咁多嘅材料，同埋一袋嘅酒系嚟到系还原。去到士师记，我哋又见到 有个耶和华嘅使者嚟到见基甸，叫佢去攻打米甸。基甸好惊，佢话神，佢话使者啊，若果你真系神派你嚟嘅，求你系俾我一个证据。于是基甸就去整饼，加咗一隻嘅山羊，另外系有一依法嘅细面，整咗啲无烤饼，然后将肉放喺度个腔入边。再是装啲汤喺度个壶入边，就交俾系耶和华嘅使者。耶和华嘅使者就吩咐基甸话：你将呢啲系肉同埋无烤饼放喺个磐石上高，然后将啲汤系淋喺上高。跟住点啊？跟住喺磐石入边有一盆火系出嚟，系将所有嘅无烤饼同埋嗰啲肉都系烧晒。证明这一位使者真是从神而来。三斗频频在这里圣经里面出现。三斗其实是等于八个半加仑这么多。八个半加仑有多少啊？你通常的牛奶就一加仑，八个半加仑你可能知道有多少。差不多是整出来有成五十磅的面粉 的面团。可以供100至150个人食。哇！你话使唔使咁多啊？打仗啊，去俾军队食啊！其实你谂下旧时嗰啲人啊，屋企好多仆人噶，所以整咗上嚟好高兴，整好多噶，好似阿伯拉罕好多仆人噶。你甚至系献俾神呢、這个整多啲啊，因为好多祭司噶嘛，祭司都会食噶好多时啊，所以100至150唔算多噶啦。嗱、我哋又见到。经文入面是提到面烤是将整个面团发起。要明白这个比喻是为什么，我们要明白面团是代表什么。那你说面烤呢，面烤就很简单，因为经文入面讲得很清楚，面烤就是天国嘛，是象征天国嘛。所以你要知道面团是什么东西。最好的办法是怎么，是用圣经解圣经。但是好可惜，有好多嘅神学家，有好多嘅圣经学者都解错咗。佢哋话面团系代表世界。我哋睇下，如果面团代表世界，如果面烤系天国嗰阵时就点啊，就系面烤点发咗成个面团，充满咗成个面团，系嘛。咁即系话天国就点啊，充满咗成个世界㗎喇。嗱，呢一个咁样嘅解释就出现问题噶咯，因为系同前边嗰三个嘅比喻都有冲突，都有矛盾。你睇下第一个比喻，经文话咩啊？系撒种嘅比喻，话当我哋系传福音嗰阵时，啲人听到福音就好似有四种唔同嘅回应，只有一种系点啊？系接受，而且系结出果子。其他嗰三种嘅地泥土都冇结出果子，都系唔接受嘅人嚟嘅。如果世上真系有咁多人唔接受，系咪真系天国会充满成个世界？我相信唔系。另外系麦子同稗子嘅比喻，第二个比喻，经文讲咩啊？经文话世上有好多麦子同稗子一齐嚟到生长，耶稣基督仲话：诶，时候未到啊，你唔好拔出嗰啲麦、嗰啲稗子出嚟。所以麦子同稗子会一齐成长喺呢个世界，咁系咪天国充满咗世界啊？亦都唔系。而上一次同大家讲芥菜嘅比喻，我哋讲到，若果耶稣基督真系要话天国系充满世界，唔系用芥菜啦，系用香柏树，系用顶天嘅树，就系好似喺圣经入边，逢亲讲到呢啲国度大到要系征服成个世界嗰阵时。就是用香柏树和顶天的树，绝对不会用芥菜。芥菜是菜蔬，在八菜中是最大，但是都不够一棵树大。所以我觉得面烤是天国，但是面团绝对是不会是解造天，不会是解造世界。如果面团解造世界的话，就同埋前面三个比喻是有冲突。我剛才說最好解經的辦法就是用聖經來解聖經。面團在這裡聖經裡面是有一個象徵，在羅馬書11章16節經文告訴我們， 所献的身面若是圣洁，团团也就圣洁了。树根若是圣洁，树枝也圣洁了。这里讲有面团，整个面团都会圣洁，但是首先你的身团要首先圣洁先。这里所讲的其实和民数记十五章十七至到二十一节是有连带的关系。神话和以色列人话，那阵时以色列人仲在旷野，喂，你哋进入去迦南地，进入去应许之地嘅时候，你哋会整饼，将第一批嘅新面啊，新面团系献俾神，叫做系新面。若果你真系献新面俾神嘅话，神就保守你以后所有嘅面团都会圣洁。嗱，呢个其实系同利未记二十三章九至到十四节讲到系初熟果子嘅祭系好相似。记唔记得神叫以色列人，你要将你嘅收成最初第一批嘅收成攞部分出嚟献俾神。若果呢一个初熟果子献俾神之后，神就保证你日后所有嘅收成都好似初熟果子一样咁好。所以系有关系。新面的意思，你献给神，你将来所有的面团都会是圣洁。这里所讲的当然不是献祭，如果大家明白罗马书第十一章讲什么的话，第十一章是讲外邦人信主，将会是同埋是以色列人一样地得到神的祝福，这个是罗马书十一章所讲。新面是什么？新面就是阿伯拉罕的子孙，就是阿伯拉罕自己，是以色列人第一个是老祖宗。他是同神立约，神因为他信，所以称他为义人。所以所有人以信是接受耶稣基督的，就会成为什么？成为阿伯拉罕的子孙，成为是其他的面团。阿伯拉罕是新团，以后所有以信是为本的人都会是成为所谓的面团，都会一样得到圣洁。就好像加拉太书三章六节经文说，正如阿伯拉罕信神就算为他的义，跟住七节说什么？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阿伯拉罕的子孙。所有以信为本的人都会成为义人，成为是圣洁的人，在神的眼光来看，因为有新团，阿伯拉罕以信为本，所有将来信的人都是好像阿伯拉罕的子孙一样。所以面团是代表什么？面团是代表所有的信徒，所有以信为本的人。我们每个人都有面酵，有天国在我们的心里面。今日的经文其实就是这么简单。我们亦都可以跟芥菜种来到做一个比较，芥菜种的比喻。我们说芥菜种的比喻是代表外在的蔓延，而面酵是代表内在的渗透。我们说芥菜种很小，头头是吧，发大了，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是芥菜种蔓延的能力，蔓延到整个田入面。就是好像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讲什么？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见不见到这个蔓延不断这样扩张？头头是耶路撒冷，跟住是犹太全地，跟住去撒玛利亚，跟住去到是地极。这个是外在的蔓延。那内在的渗透呢？内在的渗透是好像是面酵一样。在罗马书十四章十七节经文说，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吃喝玩乐是什么？是外在的。饮饮食食是外在的。保罗说，神的国天国不是吃吃喝喝，不是外在的，是内在的，是在乎公义和平圣洁中圣灵中的喜乐。所以面酵是 内里的渗透。在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至到二十一节，法利赛人又问耶稣，他说你成日讲神的国，神的国几时来临啊？耶稣怎么答？耶稣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神的国在你们心里。天国在我们每一个信徒的心里面，就是好像面酵是在面团里面有它的工作。所以一个是外在的，是芥菜种子的比喻，一个是内在的，是面酵的比喻。我刚才说有很多人对面酵的比喻都是有错误的解释。刚才讲了一个错误的解释，他们为什么说面团是世界，面酵是充满了整个世界，这个是一个错误的解释。另外有一个错误的解释，就是在圣经里面面酵很多时都是负面的。所以这些人会怎么解？这些人会挂解做说面酵，耶稣基督说面酵就好像罪在天国里面不断地渗透。这个也是错误的解释来的，有两个错误的解释。面酵的确在圣经里面出现过101次。101次不是一次，现在很多人讲嘢，哎呀 ,101 次就代表什么？代表一次而已。OK， 但是面酵真的在圣经里面出现过100次、加多一次，但是有98次都是负面的，只有3次是正面的。这三个正面的我们都会来跟大家来到分析。负面的就很多了，好像马太福音16章6节耶稣说什么？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酵。哇，法利赛人的酵不得了，好差好差。跟住马可福音八章十五节又讲咩呀？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嘅酵和希律嘅酵。去到路加福音十二章一节，经文又话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嘅酵，就是假冒为善。嗱，我哋见到耶稣基督真系成日用酵嚟到闹人，嚟到闹法利赛人，系嘛？所以我哋见到酵真系系唔好嘅。另外喺到哥林多前书五章八节，保罗又教犹太人守逾越节要点样守？守逾越节要点啊？不可用旧酵，也不可用恶毒邪恶嘅酵，只用诚实真正嘅无酵饼。嗱，呢度讲得好白噶，直情话俾我哋听，酵系代表咩啊？恶毒嘅、邪恶嘅酵，好清楚啦。所以犹太人去到逾越节，他们会做什么？会打扫家里，拿个扫博命在家里有亲什么酵都扫晒去，因为酵是代表什么？罪，代表不好的嘛，邪恶的嘛，所以他们要将所有的酵都清除晒。在加拉太书五章九节，保罗又说什么？一点面酵能使全团发起来。这个相信就是原因，为什么这么多解经家都话酵这个面酵的比喻是负面的，因为跟我们今天讲的那个一模一样的。这里一点的酵能够发起全团，这里讲的是什么？是讲的加拉太教会原来是有很多错误的教导，有很多人说你们的人要信主啊，不单止是要接受耶稣基督，还要什么？还要守犹太人的律法，要行国礼。所以这些错误的教导在教会里面一路地慢一路地渗透，就是好像酵在面团里面渗透一样。难怪这么多人会解释酵是负面的，是不好的影响。但是不能够一支竿是打晒成船人的。圣经里面常常用的很多的象征，但是亦都有例外的例子。一个是很常见的，就是蛇。蛇在圣经里面是代表什么？撒旦啊，是吧？它是古蛇，它是大龙，它是魔鬼，是吧？但是也有例外的。如果你看看约翰福音三章十四节，耶稣基督说什么？就像摩西在旷野举起铜蛇，人子也要是被高举起来。 耶稣基督所讲嘅系佢自己钉十字架被高举起来，就好似摩西喺旷野系举起铜蛇一样。呢度蛇咪变咗耶稣基督，系嘛？唔再系讲撒旦。另外有一个系例外嘅例子，喺马太福音十章十四节，耶稣基督差派门徒出去，佢话我差你哋去，好似系羊进入狼群一样。啊，你哋要点啊？要灵巧像咩啊？灵巧像蛇啊！啊，呢度耶稣基督唔系话你要灵巧像撒旦，系嘛？你要灵巧像蛇，你系要点啊？要纯良像鸽子。所以呢度又俾我哋见到蛇嘅呢一个象征系有例外。狮子喺度圣经入边通常代表咩啊？系王嘅身份。喺度启示录五章五节经文系话耶稣基督是犹大的狮子，是代表耶稣基督是王。但是我们看到在彼得前书五章八节讲什么？说是咆哮的狮子，是讲撒旦。本来讲耶稣基督 的狮子变成是讲撒旦。所以永远很多时候是有例外的，不可以一支竿是打晒成船人。面哮亦都是一样，是101次当中是有98次都是负面。但是有三次是正面，两次是记载在利未记，第一个是在五旬节，神要以色列人是献这个摇祭饼，而这个摇祭饼的饼里面是要是放酵，利未记23章17节。另外神又要以色列人是献平安祭给他，这个平安祭里面又是要加上酵。如果你说酵是罪，那就大件事了，或你献啲罪俾神，系嘛？唔会噶。嗱，所以呢度所讲嘅系两个例外。第三个例外咧，第三个例外系我哋今日嘅经文，系马太福音十三章三十三节。嗱，我哋亦都不妨睇一睇犹太人对面酵嘅认识，都好有意思。当一个犹太嘅女仔结婚嗰阵时，佢个妈妈系会将啲旧嘅面团系俾佢，等佢带到去佢嘅新嘅家庭嗰度。哇！你话做乜嘢啊？喂，你去到个新嘅家庭嗰度，你要整饼嗰阵时，你啲面酵边度嚟啊？系嘛？咁啊，要妈妈俾啲旧嘅酵俾佢啦，带到去佢嘅新嘅家庭嗰度，到佢要整饼嗰阵时，佢咪将妈妈俾佢嘅酵摆入去个面团入边，咪发起成个面团咯。嗱，若果你话，酵是代表罪，咁就大件事啦。本来呢个系个祝福嚟嘅，系一个习俗，犹太人嘅习俗系个祝福。如果你话代表罪嗰阵时候，你将外家啲罪啊带到去你自己嘅屋企，系嘛？仲唔够，仲要发大佢，哇，好大件事噶噃。嗱，另外我哋见到犹太人嘅拉比嘅教导，酵都系正面嘅。犹太人好中意话和平可以影响成个世界。就是好似面酵是可以影响面团一样。所以我们见到犹太人他都知道，虽然圣经里面面酵很多时都是负面，但是不是一定的，面酵都可以有正面的影响。但我们不妨又看看，我可以是跟大家讲，彼得你们有三个理由点解面酵嘅比喻系正面。第一个理由就系佢符合晒八个比喻那个次序嘅安排。记唔记得我话第一个比喻系撒种嘅比喻，话唔系人人会接受福音，好似四种泥土只有一种系结出果子，其他三种都唔会结出果子。呢个系第一个比喻。跟住第二个话麦子同稗子嘅比喻，又话属神有好多属神嘅人同埋唔属神嘅人都喺呢个世界嘅里面。耶稣基督仲话你唔好将啲稗子耗出嚟啊，要麦子同稗子一齐成长，去到最后先至将佢哋分开。嗱，好明显嘅问题就系，如果呢个世上真系有咁多人唔接受福音，真系有咁多人系唔相信唔接受耶稣基督，究竟这个天国有没有它的影响力？这个是很明显的一个问题。我相信芥菜种的比喻和面酵的比喻 就是一个回应。耶稣基督说天国是有它的影响，好像芥菜种那样会慢慢地蔓延，好像面酵那样会在人的生命当中来到改变人的生命。亦都好似跟住嗰两个嘅比喻，就係藏宝嘅比喻同埋珍珠嘅比喻，下次会同大家讲。藏宝嘅比喻同珍珠嘅比喻係代表天国嘅价值。嗱，你諗下啦，若果敲真係代表罪，罪喺度天国喺度教会搏命咁样蔓延，搏命咁渗透，呢个天国仲有冇影响？仲有冇价值？相信冇啊！所以这一道天国的比喻，这个面酵的比喻一定是正面，不可能是负面。第二个原因就是芥菜种的比喻和面酵的比喻都是一个预言来的。耶稣基督讲这些比喻的时候，根本这个天国是很小，这个教会是很小。耶稣基督说天国会好像是芥菜一样是蔓延开去，头先读的经文就是使徒行传第一章八节讲什么，会头头在耶路撒冷，跟着去犹太犹大全地，跟着去到撒玛利亚，跟着去到地极，是吗？我们看教会的历史是不是已经实现了这个预言？已经实现了。另外说会好像是面酵一样，有内部的渗透会改变人的生命。在这里哥林多前书是六章九至到十节，保罗是说讲这个哥林多教会，他说你们当中有很多人以前是犯很多这些罪的，而你们以前是有很多这些人，现在呢改变了，改变了。所以真的我们都见到在这里教会的历史当中，基督教真的能够改变人的生命。这两样都是预言来的，都已经是实验了，给我们见到教会，给我们见到天国的影响真的是正面的，不是负面的。另外第三个原因就是经文本身。经文本身刚才说什么？说天国就是好像什么？面酵。如果面酵是罪，天国就好像罪，那就很大件事，是吧？所以我完全相信由于这三个原因，面酵的比喻一定是正面的影响，而不是负面的影响。我们也看看面酵在面团里面慢慢地来到渗透。刚才说这个影响是能够是慢慢地改变人的生命。面酵在面团里面我们见不见得到的？你的面酵拆了下去面团里面，你可不可以说这一忽就是面团了，这一忽就是什么？是面酵。看不看到？看不到的。一拆了进去之后你见不到的。你唯一见得到的是什么？是个面团不断地发大。是吧？这个其实跟圣灵的工作很相似的。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在这里约翰福音第三章，耶稣基督跟是尼哥底母说是重生。一个人重生之后就一定是有圣灵，跟着圣灵会怎样？耶稣基督在这里约翰福音三章八节说，风随着意思吹，你们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风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一个人重生之后是有圣灵在我们的身上，见不见到圣灵啊？我们你见不见到我的圣灵？我见不见到你圣灵啊？见不到的，是吧？但是好像风一样我们都见不到，但是风的作为我们看得到。风是吹到树枝乒铃乓铃，风是吹到叶是周围飞，我们见得到。一个基督徒亦都是一样，当我们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当我们有生命的改变的时候，人家是看得到，就是好像见到的面团发大一样，是有改变。保罗在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他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 啊，呢一节嘅经文令到我想起今日呢个面酵嘅比喻。啊，呢个面酵充满咗呢个面团，发起咗，就好似圣灵充满我哋一样，有天国或者有圣灵喺我哋当中，喺我哋嘅里面，每一个信徒，我哋一定系会有生命嘅改变。嗱，我哋不妨嚟睇一睇，点解喺呢个世上有咁多错误嘅解释？有人解释咩啊？有人解释面团系世界，面酵系充满咗成个世界。我头先话呢个系其中一个错误嘅解释。另外一个错误嘅解释系咩啊？话面酵系负面嘅，会影响到系天国啊，有好多罪喺度教会入边不断咁渗透。嗱，呢两个都系错误嘅，而且系极端嘅。一个系话会越嚟越好好到全世界，充满咗全世界。另外嗰个讲咩啊？越嚟越差，系嘛？这个天国有罪喺度渗透。点解会有两个咁强烈对比嘅解释嘅咧？其实系同神学有关啊，所以啊，我唔得唔稍微讲少少嘅神学。我哋嘅神学观系会影响我哋对圣经嘅解释。喺基督教系有三个唔同嘅末世观啊，末世嘅时候会发生啲乜嘢事？有三个唔同嘅末世观。嗱，其中一个唔可以话其他嗰两个系异端 ，OK？ 唔系异端嚟嘅。异端系咩啊？异端你话耶稣基督唔系神，你话耶稣基督唔系人，你话耶稣基督系有罪，嗱呢啲就系异端。三个唔同嘅神学观、末世观唔系异端嚟嘅，只系唔同嘅解释。嗱，我自己系比较中意呢个，亦都系宣道会嘅解释，就系、是、前千禧年论。前千禧年论讲乜嘢啊？系话记唔记得我话，由于犹太人唔接受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第一次嘅来临，所以呢个天国，呢个真正地上嘅天国，要去到将来先至来临。而家出现咗一个好奇怪嘅时候，就系、是、人嘅国同天国系一齐进行啊，喺地上嘅国，但系有天国喺我哋嘅心入边。我哋而家等候紧咩啊？耶稣基督系嚟，系接佢嘅新娘子，接教会系啊。这个是接我们上去，接了我们之后就会怎样？在地上有七年的大灾难。嗱，我们见到现在这个世界啊，我觉得啊，相信大家希望大家都觉得好像越来越差的，属灵方面是吧？越来越差，一路去到是大灾难会得更加差，差到去好差好差的时候，耶稣基督回来了，带我们进入千年国度。点解叫做前千年国度啊？耶稣基督会喺千年国度之前翻嚟，就系、是、前千年国度咯。嗱，相信呢一个咁嘅观点嘅人，就会觉得呢个世界越嚟越差。大部分嘅人会点解释面酵嘅比喻啊？系罪啊，负面啊，渗透啊，慢慢越嚟越差啦，系嘛？所以佢哋系会有呢一种咁嘅解释。嗱，中意呢支解釋嘅有人有好多出名嘅神學家 ，Hal Lindsey 啊 ，John MacArthur、Chuck Smith 啊，同埋係 Adrian Rogers。嗱，但係唔可以一支光打曬成船人嘅，亦都有人解得啱嘅。John MacArthur 就解啱啊，佢知道係點啊？呢、这、一個面酵嘅比喻係代表正面嘅比喻。啊，其他有好多人有呢一個觀點嘅，都會話呢個世界係越嚟越差。第二個末世觀。就是无千禧年的论、啊、这些人不是说不相信有千禧年，他们就是不相信是实实在在的一千年在地上、啊、他们说这个是神的国在我们的心里面永远一路这过去，地上不会有是真真正正千年的国度。喜欢这些这样的、看法的人是有马丁路德，是有加尔文，是有 J.I. Packer，都是很出名的人。最后一个就是后千禧年论的人、啊、他们相信是没有这个是被提，教会不会被提，所有基督徒非基督徒都会经过这段灾难期，跟着会经过千年国度、啊、他们又是好像无千禧年论者、啊、认为这个千禧年不是真正地上的国家、国度，而是心里面的国，这个世界会变得越来越好，越来越好， 变到好到点啊？耶稣基督最后会翻嚟。嗱，呢啲人会点样解释面烤嘅比喻啊？会话面团系世界，一路系咁越嚟越好，越嚟越好，系嘛？成个天国系充满咗全世界，跟住耶稣基督就翻嚟。嗱，能够睇得到点解有两种咁极端嘅解释？嗱，中意呢一啲咁嘅末世观嘅人系有 Jonathan Edwards。是有施布珍同埋係 R.C. Sproul， 我哋知道 R.C. Sproul 新近係去世咗，一個好出名嘅係聖經學者。其實你話呢個世界係咪屬靈方面而家變得越嚟越好啊？唔係啊，我都唔覺得係，係咪？路加福音十七章耶穌基督點講㗎？話末世嘅時候就好似咩啊？好似挪亞方舟嘅時候啊！挪亚方舟是什么时候啊？充满罪恶，末世会跟挪亚方舟的时候一样。另外在帖撒罗尼后书一章，耶稣基督说他再次回来的时候，有很多人不认识神，有很多人是不听从主的福音。这个是跟第一个比喻和第二个比喻很相似。第一个比喻说不是个个会接受福音，四种泥土只有一种是接受，亦都话呢个世上有好多物子，但系有更多嘅败子喺我哋嘅当中，亦都系咁样。耶稣基督讲到呢一个芥菜种嘅比喻嗰阵时，讲形容天国冇用系香柏树，冇用顶天嘅树啊，呢啲系代表充满成个世界，征服成个世界。耶稣基督净系用芥菜，白菜中系最大，但系唔系喺树木中系最大。所以我亦都觉得世界唔系话变得越嚟越好，其实属灵方面系变得越嚟越差，但系天国系有佢嘅蔓延力，系有佢嘅影响力，系会改变人嘅生命，但系唔会征服成个世界，唔会系充满成个世界。嗱，我哋见到好有趣，无可否认，芥菜种同埋面烤这两个比喻都表面上是有负面的意识在这里。我上一次跟大家讲芥菜种的比喻的时候，我讲过犹太人的拉比是不准是以色列人在自己的后院，在自己的花园里面种芥菜。因为为什么？因为芥菜蔓延力很大，你在你的园子里面种芥菜，很快就会整到你整个园子都变成芥菜，不能够分别为圣。所以犹太人的拉比是不准以色列人在自己的园子里面种芥菜。面烤呢，今天看过了，101次的圣经里面的记载，只有3次是正面，全部都负面。你想象一下耶稣基督在这里教，他说天国似什么？就是好像芥菜，就是好像是面烤一样。你想想当时的法利赛人和文士听见觉得怎样啊？拗晒头，拗晒头，怎会这么奇怪的啊？我们认为不洁的东西，你就说天国好像是这些东西。其实真的有个是很奇怪，世界从世界人的观点来看的话，天国真的是负面的。他们不喜欢天国，不喜欢天国的影响。正如好像列王纪上18章17节，阿哈王见到以利亚先知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你是以色列的遭灾，使到以色列遭灾的就是你，令到以色列是得到这么多灾难的就是你这个衰人。不喜欢是以利亚先知。另外保罗和西拉去到是腓立比，讲到保罗和西拉呢，我又想起你们懂不懂得幽默从幽默从牧师啊，幽默从牧师是讲国语的，相可能大家不是那么认识。他呢就懂讲广东话的，他的太太是广东人来的，但他广东话不正。他就告诉我们，他有一次呢就是在那里不知解经啊还是大茶经，他就用广东话讲保罗和西拉。他就说保罗和他的师奶去到腓立比搞笑。保罗同系唔系师奶？保罗同西拉去到腓立比点样啊？ 被人拉咗去见官长啊，话呢啲人系做咩啊？话佢哋原来系犹太人，但系佢哋系骚扰我哋嘅，唔好嘅骚扰我哋。另外，保罗同西拉又点啊？去咗帖撒罗尼加，又俾人系叫佢哋嘅，话佢哋咩啊？系搞乱天下嘅，系嚟到呢度啊！呢两个都系记载喺《使徒行传》十六章同埋啊十七章。所以世人对天国啊，对天国嘅疑虑，绝对嗰个反应系唔好，系负面。另外，我哋亦都见到就系咩啊？喺度信徒方面嘅观点啊，亦都系有啲负面。我哋见到啊，耶稣基督系冇用啲系好有智慧、好叻啊，除咗保罗啦，当然吓。但系通常嘅门徒都系咩啊？门徒都系啲冇知识，都系嗰啲打鱼佬、碎利、被认为系罪人嘅人嚟到系同佢点啊传福音。我哋咧，我哋都系罪人嚟噶，我哋系蒙恩嘅罪人。耶稣基督就系透过我哋呢啲蒙恩嘅罪人嚟到帮佢系传福音，将帮佢嚟到扩张佢嘅国度，就好似系芥菜同埋面酵一样。啊，似乎有一个系负面嘅意识喺入边，令到我亦都谂起系保罗喺度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二至到十六节所讲。保罗话咩啊？佢话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主基督耶稣，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悔慢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恤，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作的，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 是十分佩服的。在罪人之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在我这罪魁的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作榜样。保罗讲什么？他是一个是涉足神的人，以前他是一个是逼迫人、悔慢人，他还是罪人当中的罪魁。但是神怎么样？神是救赎了他，神是怜悯他，以致他是能够赐给他力量，使他能够是怎么样服侍耶稣基督，是能够是作其他人的榜样，为了福音的工作能够是将这个福音传开去。我们见到保罗就讲，我是一个罪人来的啊，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罪人，但是我们是蒙神的恩典，是能够将神的福音传开去，就是好像我们是芥菜，我们是面酵一样。我们讲了是天国比喻，讲了四个比喻。今日这个面酵的比喻，我刚才说和芥菜的比喻是一对啊，很有趣啊。芥菜的比喻是外在的蔓延，面酵的比喻是内在的渗透。另外有一样是很有趣的，就是芥菜的比喻是比较广阔一些。我们见到芥菜的比喻是有雀仔是来到树枝上高，我上次亦都讲过雀仔是代表未信的人，所以是世界在天国的里面，而是面酵就比较是客栈。因为为什么？我们说面团是代表所有主内的肢体，是所有信主的人，没有是世界在这当中。下一次会跟大家讲的是天国的是价值，亦都是有一对，又是很有趣，一个广阔一点，一个比较窄一点。广阔啲嘅系呢一个叫做系藏宝嘅比喻，我哋见到呢个藏宝系喺度世界嘅里面，啊应该话藏宝系喺度田入边，啊田系代表世界，所以天国系喺度世界入边。嗱，芥菜嘅比喻系咩啊？世界喺天国入边，而呢一个藏宝嘅比喻系天国喺世界入边，系比较广。去到珍珠嘅比喻又比较窄一啲啦。珍珠的比喻只是讲天国，不再是讲世界。这个珍珠的比喻又很有趣的，和面酵一样，又是有些负面的性质。 面烤我哋今日讲过啦，圣经有好多负面嘅解释，但系珍珠咧，珍珠喺边度嚟噶？喺蚝入边嚟系嘛？犹太人认为蚝系咩啊？系不洁噶。啊，犹太人食海鲜只可以食咩啊？系有鳞有刺噶嘛？啊，嗰啲蚝有冇鳞有冇刺啊？冇鳞冇刺啊，所以系被认为不洁，好有趣。下两次先至同大家分享呢一个比喻。喺度结束嘅时候，想同大家睇下我哋今日学到啲乜嘢嘢。一共有四点。第一点系面团同埋面烤嘅配搭，好有趣。面烤我讲系细菌嚟嘅，所以会系使到面团发起。你试下将嗰啲烤摆入去啲肉啊，摆入去啲菜嗰度。哇，咪会发毛，会得坏晒，系嘛？唔掂噶嘛。但你将啲烤摆喺度面团入边咧，啱啱好啊，会得使到面团发大，会得使到系面包系更加好食。就好似咩啊？就好似我哋基督徒一样啊。若果我哋系被神拣选嘅人，系一定系会接受天国去到我哋嘅里面。就是好像面团是会接受是面烤去到面团的入面，使到面烤使到这个面团会变得更加好。每一个接受天国去我们心入面的人都是被神所拣选，都会是有生命的改变。好像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的儿子在许多弟兄中作长子。被神拣选的人一定是会是接受天国。第二点，我们见到是面烤是有生命。烤真的有生命的。它是会怎样去到这个面团里面，是将面团里面的糖分和空气中的氧气加埋一齐，改变成咩啊？变咗排泄出嚟嘅二氧化碳同埋水分。烤系有生命嘅，本来面团系死嘅，冇生命。但当你摆咗面烤入去之后，呢、这个面团就变咗系有生命，系会发起。所以我哋见到喺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讲咩啊？保罗话：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而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命。每一个接受人接受天国入去他的生命里面的人，一定是会有新的生命。这个生命是由耶稣基督而来，就好像保罗所说，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除了我哋见到每一个被神系呼召、被神系拣选嘅人，一定会接受天国。而接受天国嘅人，一定系会有新嘅生命。第三点系咩啊？我哋见到面烤嘅工作。面烤，我哋头先话不断咁喺度面团入边系做二氧化碳出嚟，系嘛？令到成个面团系发起。面团系面烤能够使到面团能够做出更好嘅面包，更加软熟，更加系好食嘅面包。点解啊？因为嗰啲二氧化碳整到你嘅面团入面一个一个窿，咁咪比较松化咯，系嘛？有冇人食过系无烤饼啊？哇，好难食噶，吓又干又硬，系嘛？啊，都系食啲入面有窿仔吓，发过烤嘅系好食好多。我哋见到就点啊？这个就好似我头先所讲，面烤喺度面团入边嘅工作，冇人见得到，净系见得到外在面团不断咁样系长大，好似圣灵喺我哋嘅工作里面嘅工作一样，冇人见得到圣灵，但系人哋见得到圣灵嘅工作。但系当我哋嘅行为，当我哋嘅行动系做出系蒙神喜悦嘅事，喺度以西结书三十六章二十七节。话我必将我嘅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嘅律例，谨守遵行我嘅典章。任何人真系有神嘅灵喺我哋嘅当中，一定系会去接受 会得遵行神的律例典章。有新生命的人一定是会有改变的生命，就是好像面酵将面团发大一样。跟着最后一点，就是面酵的内在性。面酵在面团的入面，就是好像耶稣基督在我们的里面，好像天国在我们的里面。所有有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的人会怎样？我们应该有耶稣基督的爱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应该是有耶稣基督的公义在我们的良知里面，我们应该是有耶稣基督的服从在我们的旨意里面。就好像腓立比书二章五节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有天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应该是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让神愿神祝福他的话语，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有天国的比喻，感谢你给我们有芥菜种和面酵的比喻，给我们见到虽然我们知道在这个世上属灵的情况是会越来越差，但是我们知道天国是有它的蔓延性，我们知道天国是有它内在的渗透性，天国是能够使很多人是有生命的改变。主啊，虽然我们是看不到面酵的工作，看不到圣灵在我们的工作，但是我们是能够看得到，当我们有好的行为，我们就能够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是归给你。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是这个在这个天国的比喻，能够明白你经文的所讲的一切。愿你都继续祝福我们以下四个天国比喻的分享。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门。